第19集，攀岩馆。唐子走的时候已经12点了，于然也收拾收拾准备回去了。攀岩馆里顿时变得清清静静的。他回头看了一眼背靠在墙听歌休息的秦威航，知道他会在人都走光后自己一个人享用攀岩馆，就走过去踢了一脚秦威航翘起的腿。秦威航抬起头放下腿，拉下耳机，疑惑地看着他。 那个，你后天还要带队，这两天多休息一下吧。 有个事要拜托你。 啊，什么呀？ 后天我有三个朋友要来，我让他们上午先到你的攀岩馆，你到时候记得等一下他们。 哎呦，看不出来啊，你哪儿认识的岩友，还一下来三个？ 不是岩友，是大学同学。 大学同学？真的假的呀？你高中混那么差，大学都交上朋友了？ 其实也不知道怎么交上的，秦维航心想。不过他高中的确混得挺差的，不爱跟同学打交道。现在回想，那个时候蛮幼稚的。没有人对不起他，是他自己把自己和这个世界隔开了。于染对秦维航的人缘心里是有数的，长这么帅，家里还这么有钱，人缘还烂成这样，想想都不可思议。可想而知，这小子有多毒。他和钟静都给秦维航去开过家长会，因为他爸没空。后来有空了，秦维航也不想叫他爸去。那次他去开家长会时，怕找不着教室，秦维航就在校门口等他。他在校门口外找车位停车，一眼就看见人群尽头的秦维航，毕竟打眼得很。别的学生都在那儿三五成群的有说有笑，就秦维航一个人挎着背包绕过人群走过来。他都还没给秦维航打电话呢，秦维航就准确地定位到他的车，走过来直接敲了三下车窗，头都没低下来确认一下，等着他开窗。 你都不怕敲错了？ 你知道了。 秦维航挑眉的样子就很挑衅，女生看了可能会心跳，男生看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心跳。所以他们学校的男生都不怎么喜欢秦维航，除了个别性向不对的拿他当天才。秦维航仿佛不会主动和任何人说话，他开口和人搭话一定是有事儿。不过那时候女生都喜欢他，暗戳戳的喜欢，明晃晃的喜欢。秦维航刚上高一就1.84米了，那生的俨然就是室友男神初长成的模样。于染和钟静交流过，觉得秦维航高中可能就和女生说过比较多的话，还都是女生主动的，而且对话氛围说不定并不愉快。 秦维航，你有喜欢的女生吗？ 我都快考倒数了，你关心我有没有喜欢的女生？ 可不就是以为你早恋才考倒数的吗？ 秦维航以实际行动证明了，不管早恋不早恋，他都照考倒数不误。后来因为班主任太过于关注他的成绩，差点沦为重点关照对象，秦维航这才稍微认真了点，争取让自己的成绩浮在中游，好不那么被成天盯着。所以他能考上 A 大法学院，尽管是刚好过线，那还真不算稀奇。秦维航他爸要送他去美国念金融，秦维航怎么可能听，和他爸打了一盘精彩的太极，跟他爸说打算考 A 大金融学院。他爸可能以为儿子终于长大懂事了， A 大金融专业毕竟也是亚洲前列，就放心让他去考了。谁知填志愿的时候，秦维航给填了个法学院。于染和钟静都想不通，那时候钟静脚已经不能走了，因为工作调动来了 A 市。于染看得出来，钟静最担心秦维航考 A 大是为了照顾他这个老师。那天他们三个一起吃饭，钟静便问起了秦维航。 你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要报法学院？ 没什么想法，就是不想学金融。 那你也没必要随便乱填 啊。怎么可能是随便乱填的呢？如果我上得了生科院和技科院，我也想填啊，我分数不够而已。 你是要气死你爸吗？ 他要是对我有数，也不至于这么天真，以为我考得上 A 大金融学院。 这么自暴自弃的话， 偏叫他说出了一股冷酷无情的劲儿。那时他想，秦维航是真的冷酷啊，太过爱憎分明的一个人。还好他和钟静是被秦维航爱着的，所以秦维航怎么可能人缘好呢？他和他爸是仇人，和他们这两个忘年友说话也气死个人。好在这孩子生得高大俊美，要是个干瘪豆芽菜，都不知道被人痛扁好多回了吧。没想到秦维航在 A 大居然交到了朋友，还是三个都能凑一桌打麻将了，着实令于染意外，而且居然还要看他来攀岩。秦维航他还不知道了，他几时喜欢外行来看他攀岩啊。他越琢磨心里越泛出些道道，猜想或许事实是这样的。酷弟弟秦维航考入 A 大，终得情窦初开，对某个女生动了心。女孩子要看他来攀岩，还要带闺蜜好友一起。秦维航心里不乐意，但爱屋及乌，迫不得已应允了。于染在一旁笑出了声，因为隔天他就能见到那三个妹子了。他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妹子能撩得动秦维航这号花岗岩雕塑。 笑什么？ 没什么，我就是替你高兴。 没事的话走吧。 哎呀，要不要我准备点什么晕车药啊？ 啊？ 你懂的嘛，要开一个多小时呢，而且山路路况也不好。 随你便。 于然把钥匙留给了秦维航，临走的时候见秦维航又是完全不要护具，只擦了点眉粉，就走到了10米高的攀岩墙前。 你就老老实实练个抱石不行吗？注意安全。 这你就不要管了。 于然站在那儿心想，都恋爱了怎么不懂得为未来女友的终身幸福着想。呸，我在想什么呢？我真他妈为老不尊。一眨眼的功夫，秦维航已经上到了5米。空旷的攀岩馆里，只听见他做动态动作时身体与岩壁摩擦碰撞发出的响声，那声音是线性的，透着一股优雅的迅猛。于然知道秦维航有多热爱攀岩，他在岩壁上仿佛是地球的宠儿，就是不会掉下去，除非他自己想。那具身体里有着不输野兽的本能，可是曾经钟静也让他这样觉得。 还是注意一点吧，别哪天我早上一开门发现你摔残在垫子上。 一串 dino 后，秦维航停下深吸一口气。于染的话他没当一回事儿。下方的抱石垫是深蓝色的，他想起安宁曾问他，那是一种什么感觉？那是一种用身体去冲击世界的感觉。你以为会肝脑涂地，但最后地球却温柔地拥抱了你，像是又回到了母胎中。不过那是深水攀岩，在陆地上这么干无异于作死吧。可是没办法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迷恋上这样的感觉，尤其是每一次他都能安然登顶又安然落地，每一次每一次无往不胜，可能人就有点疯魔了。如果有一天没能做到了，也许就会像钟静那样吧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没有人需要为他的不幸负责。人造的白光很近地落在他的肩膀上，那么短暂的功夫，他又到达最高处的屋檐了。接着用一个向上的 dino 动作抓住了屋檐，这个动作做得很本能，双脚离开岩壁，一股巨大的引力将他往下拽去。他手指猛地发力，手臂的肌肉奔张起来，帮他对抗地心引力，将他的身体向上拉。大意了，忘了再涂抹点眉粉，手上已经出汗了。低头望去，不是万丈高空，只不过两层楼的高度。身体又自动放松了下来，就那么懒洋洋地晃动在冰冷的白光下。慢慢的，这股晃动停下来，他就松开一只手，只靠一只手臂抓握在屋檐。晃动感又来了一波，地心引力像是魔鬼在拉扯着他。然而他就是不会掉下去， 除非他想。